您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各位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春节期间，诵读小站推出特别策划《书里的年味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书里和对联当中描写的春节。 大家好，我是国家图书馆的岳小艺。今天在我馆明春节礼俗树文化自信，2018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中看到这样一副对联：长万民福泽，通天下财源。这描写的是过年期间迎财神的礼俗，而它通常会在正月初四或初五进行。这不禁让我想起近代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曾在自序文章《过年》中写到过自家迎财神时的场景。正月初四是新年最大的一个节日，因为这天晚上接财神，别的形式如送灶、过年等排场大小不定，有简单的，有丰盛的，断家之有无，独有接财神，家家郑重其事，而且越是贫寒之家，排场越是体面。大约他们想，敬神丰盛可以邀得神的恩宠，今后让他们发财。接财神的形式大致和过年相似，两张桌子接长来，共设六神牌，外加财神像，点起大红烛，但不先行礼，先由父亲穿了大礼服，拿了一股香，到下西弄的财神堂前行礼，三跪九叩，然后拿了香回来插在香炉中，算是接得财神回来了。于是大家行礼，这晚上金吾放夜，市中各店通夜开门，大家接财神，所以要买东西，哪怕后半夜也可以买得。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应急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 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尽在电波相会，书林翰墨书写锦绣文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首先请出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 听众朋友晚上好，赵亮好。 接下来是我们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秘书长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向云居先生。向老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另外是一位学生朋友啊，他是纪录片《泰安木满年画》的导演，北京城市学院的研究生谭琪啊。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是高朋满座啊，我们将打开一扇文化大门，先给大家听一句吆喝。 画的满画儿，画的满画儿。 我没太听清，这是卖卖花啊， 还是卖花啊？ 卖花啊！啊，小群，是 这肯定卖的是年画呗。 年画，哎呦，真应景哈、啊！这个向老师，我先问您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啊，您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啊？您是不是现在当今我们中国看年画最多的人？ 我不是，我不是， 您不是、啊， 但是我算看的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我们还有一些专家，包括我当民间文家协会的这个秘书长的时候，我们的主席叫冯继才，他看的年画多， 比您多。 还有一个人看多，您不知道，这个俄罗斯一个学者叫李福清，前两年刚去世，他对中国年画比我们看的还多， 是吧？ 他这所以还有很多高人。 这个名字李福清，这个名字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看到过。我当时一看李福清，我想象的应该是一个鹤发童颜的中国老人，但我没想到打开一看，高鼻子，是一个俄罗斯老人。 对， 他 因为学汉学。汉学研究，在这个北京大学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的博士，然后一直从事中国的文学、文化艺术的研究。我们国家还曾经授予他著名的汉学家，给他一个荣誉的国家级的荣誉称号 啊， 是对我们国际文化交流啊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做出贡献。他对木板年画的这个很多这种了解的细节，比我们中国人还中国的学者还了解的多 哦。 而且他是他的老师 啊， 就是一个著名的中国的年画的研究的专家 啊， 而且曾经很早在这个上个世纪100多年前的时候，就曾经在中国收集了大量的中国人年画到俄罗斯去，他的老师就是在这个国际上第一个办中国人年画的画展的外国人。 我这是很感慨哈、啊，就是好像我们就刚才我说这扇门呢是既熟悉又陌生啊，陌生在说一说年画，哎呦，我就觉得反正我们家很久没有贴过年画了。 你们家贴过什么年画啊？ 你要说熟悉就在这儿了啊，一回忆就小时候，尤其是在爷爷奶奶家这平房的时候，那贴的最多的就是胖娃娃， 抱着一个大鲤鱼， 抱着鱼是吧？那个谁，谭琪啊，谭琦自己的处女作哈、啊，《泰安木板年画》。那你当时拍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初衷啊，是怎样的？ 就是怎么说呢？我本身就是比较念旧的一个人，特别喜欢就是这种接地气的这些地方风俗。然后我姥爷家他就是在农村，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能看见在灶台旁边就贴着年画，然后现在发现大家都住上楼房了，现在越来越少了。姥爷家旁边的村子就是一个木板年画的村、现在大家都外出务工了，就没怎么有人来制作年画了、我就感觉这门就是古老的手艺慢慢失传，就感觉特别可惜、所以说我就想把自己家乡这种老手工艺拍成一部纪录片来记录一下，就这样。 那么谭同学跟你旁边的向老师握握手啊，向老师经他的手可以说是拯救了很多的啊濒临灭绝的年画艺术，是吧？ 我在中国民间文家协会工作了12年， 从本世纪初我们做了一个大的文化工程，叫做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我们这个抢救工程啊，我们树了确定了一个龙头项目。这个龙头项目就叫做中国木板年画抢救。以这个木板年画来带动所有其他门类的民间文化艺术的这个抢救，拿它做示范，拿它做龙头。为什么拿它做龙头呢？因为是木板年画那个时候濒危的程度最严重，这是一个。第二个，它是我们这个民间文化艺术中间最独特、最有影响力、技术含量最高、文化含量也最大的这样一个品种。到了大概经过十年，我们抢救了一大批的这个成果，最典型的是在中国中华书局出版了22卷的中国木板年画集成。这个集成里面是大量的文图并茂的，每一个产地就是22个产地、还包括年画在海外，我们就域外卷，在海外流传，比如日本卷、俄罗斯卷、这个欧洲卷，这样的这个在海外流传情况的这个 也囊括进来了， 另外呢，这个其他的就是集中的，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就是说，号称啊，一般这个老百姓可能多少会听说一些我们叫四大年画，但是我们实际上四大年画就指四个比较著名的产地，也一般是指比如杨柳青啊，桃花坞啊，五强啊，竹仙镇啊，或者杨家埠啊，实际上不止四大，就这个有五六大左右是比较平均的，这知名度比较高的。但是真正叫产地，我们后来大概还剩20多个活态的，还在存活的，还有过去很有影响力的 啊。 但是这个之前有100多个产地，现在剩下20多个，这样我们把它都做成了这个图文并茂的带影像的这样一些成果。 其实我们想到的比如说鲍鱼的娃娃年年有余啊等等， 是 比较后来的年画了、 啊、 最早年画兴起的时候是什么时代呢？什么年代呢？ 战国以前了。 战 国以前我们的这个和我们的门神的信仰 啊， 因为现在年画里面最突出的一个种类就是门神 、啊， 那门神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源头啊，就到了这个我们的神话时代那么传下来，当然建筑于这个记载， 这是真是太 战国时代。 你说这个现在我们贴年画是这个贴春联，这春联其实很晚嘛，对吧？春联相比着来讲，真正就是到我们今天这种形态，差不多明朝时候才这个比较成型了啊。那年画就那么早就有了哈、啊，主要是以门神的形式来存在。 就年画是在家里用的，这是一个概念。 哎， 那家要保护家，首先你这个家最脆弱、最容易出问题是哪儿？是门， 是门。 所以首先是门神。门神完了以后，当然家里面的其他地方它是也是需要神的保护啊，或者需要一些祈福的一样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逐渐的这个精神生活丰富起来了。所以它在这个年画的应用就在家里的很多地方都在体现出来。再一个，它从历史上来看呢，它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宋代以后，年画逐渐的越来越繁荣发展，这个跟我们的后来纸的这个应用，和我们的印刷术的这个应用和普及，这又回到一个概念，一会儿我们再讨论，就是说，年画是我们纸文明四大发明中间的两大发明中的历史遗传，一个结晶，所以它这个在后来宋元明清，特别是明清，我们年画到了这个极盛的这个程度，所有的艺术门类，所有的内容都有从生活、从信仰啊，从我们的娱乐啊，包括这个戏曲啊，这样一些，所有的内容在年画里面都体现出来，是我们的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 可能今天我们贴年画确实不多了，也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们这居住的环境的变化，跟这个传统的年画的这种张贴的方式，还是美术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这个格格不入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我自己问了我自己很多遍。我们家还贴门神，但是其他年画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所以我做了一次街头的采访。您家过年现在还贴年画吗？ 现在基本上不贴了，家里头。小时候还是贴那个小男孩骑的那个鱼，还有那个合家欢乐的那种的。现在不好买，根本没地儿买去，感觉有地儿买也不想贴了。现在房子都是白色的，就是贴的乱七八糟的，觉得好像不好看似的。 您家现在还贴年画吗？过年 贴，我们家一直就有这个贴年画的传统，年年有余啊， 红红火火那些剪纸画。我们那边有一个青农贸市场，然后里面会有卖年画的呀，中国节呀，年年有余的那个鱼，小的时候都买那种纸儿的，就是刻的，后来就是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都买塑料的，直接贴在玻璃上的。 您现在家里过年还贴年画吗？ 现在不贴了。 小时候家里贴年画吗？ 那小时候贴，那时候都是我妈买的，那时候家里边都是我们家的房，私房，那就可以贴。现在住楼房了，一搬走就不爱贴了，对。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随着咱们选题策划人小群的一段采访啊，开启了我们今天年画这扇门的下半段啊，我这个很迫不及待的要听一听谭琪的这个片子了啊，泰安木板年画，我们来听听纪录片的声音。 这个名为徐家庄的小村子，曾经是木板年画的繁盛之地。面积不大的村落曾有125户人家从事木板年画的制作。现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村中从事年画制作的人家屈指可数。倘若非要从中找出一个自始至终都对年画制作抱有永恒坚守的人，那这个人就是王连阳。 这个木板年画到现在就有二百多年了吧，我做这个年画已经也有40多年了。 这个木板年画的在这个制作过程啊也很简单，先打草稿，然后把这个板上刷上鹿角，晾干了之后，然后就给领导刻。刻完了之后啊，可以先印一点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缺陷。如果有缺陷需要修改的话，再修改。刀法非常重要，就是雕刻板的话，就关键就是这个刀法。 他干这种活养家糊口是没那个可能。为什么说呢？他销量很少，他这个价位也不行，这只能是一种爱好吧，为了传承这种文化吧。对养家糊口这种事来说，基本上都是没保障，传承人肯定的要往下传的。为什么说呢？这个嘛，已经传到咱这辈了，往下呢，你不能从咱这我终止了，更应该传下去。虽然说是不挣钱，但是呢，为了这种文化呢，为了这他自己的爱好，不管怎么说呢，往下得传承下去。 你如果说你没有人才这块传承给谁呀？光说不行，的确是有人来做，这才要传承。 对于王连阳来说，几十年的守候可能已经显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为这份手艺打开一种局面，春风再度，薪火相传。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是经过小群的剪辑之后的一个片段啊。 嗯，其实整个片子都想放上来，但是太长了。 太长了啊，我们没有办法都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听啊。 夏老师帮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片子里头这个王连阳他说了一句，说这个木板年画有200多年了，其实不止，可不止200多年吧。 他可能重点是说他这个村儿啊，他这个村儿传承200多年，这是可以那个什么的。那么我们要说整个木板年画史，就是它有一个前史，还有一个后史。那前史就神话时代，我们说的神书玉律这样一些门神的这个崇拜的一个过程。那么后面呢，应该说是就是我们的造纸术，我们的印刷术，特别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木板年画，最后在民间的逐渐兴起，因为它印刷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它这个复制，复制能力，对这个文字啊，对文字的这个复制能力，那么我们就是中国的独特的特点，就是说木板年画它是复制我们的画作，它刻，它也用了那个雕版技术，用在刻板，然后用印刷把这个画印的这个大量大批量的，这个全世界没有，所以是中国独特的文明，也是中国独特的四大发现的这种，独特的这种，产品，所以是很有中国特色， 我问一下谭琪，你采访这个王老师，采访下来，你做完这个片子，就是你对 你对王老师本人是怎样的一种印象？ 首先吧，我感觉就是整个王老师整个他家庭是不是那么好的，但是我感觉他还会继续坚持这种老手工艺家族传统，因为他本身就是他木板年画的第六代传承人，他很舍不得放下，我觉得这一点给我带来很大的感触。其次就是我感觉他对年画也是有情感的，就是有一次在采访过程中最受感触的就是他说就是很多老人他有一个展览就看到那个年画的时候就说这种东西已经很少见了，就是站在那儿一直看着不走，就是说好多年都看不到了，就自己他自己讲述就是说就全都舍不得走，在那儿看的，我感觉就是他是有感情的在这里边。 其实这个因为这个片子我是在这个城市学院学校当中啊第一次看到，我看完之后我就是特别就可以说对这个手艺人对王老师呢我真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很直观的一种喜欢，就是他你看他在介绍这个手艺的时候啊他非常的谦逊啊，他不拿自己这当回事，他说这很简单，我跟你讲就这么着两下完了。其实我觉得特别可爱。 我也注意到这个 是吧 这个细节 啊， 但是实际上 这个 里面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对呀， 刻板本身是这个很复杂的，需要我们通常把这个木板年画制作不同的做法， 做法 比如雕板是一种雕刻的技术，是一种人，是一种，还有几个人高手来配合的。刷本来是你看是很简单，就是刷的怎么样，这个 也是技术， 它和那个雕刻是平等 啊、哦， 就是它这个比如你调色，颜料，另外刷的这种。因为它有套印，中国木板年画它有个特点，它套色，套色的这个印刷，它是可以多到这个，你那个里面介绍它是六七种，实际上多的到十几种。 哦， 我们看见这民间有十几块板，就一块板一个颜色，有十几个颜色。 这套色我稍微再多给大家解释两句哈，就是比如说这一幅年画上一共有八个颜色，那其实我不是雕一个木板，我是雕八个木板。 八个木板，对，或者是九个木板， 或者九个木板， 对，它有线板就在这里面。 它每个上面刷一种颜色，叫红色印一遍，黄色印一遍，蓝色的印一遍，绿色印一遍， 对， 最后而且你都得印在那个对的地方， 颜色合缝。 对，这个是很难的，每一张印一遍的时候，那个颜色就上一遍，最后这八个板、九个板全印完了，然后所有的颜色才在上面，所以你一张年画其实你是雕了八个板、九个板，上了八次色、九次色，最后印了八次、九次才可以。 它这是一种，我们还有就是这个是这种全印的 啊， 还有半印半绘的 哦， 还有全绘的， 全绘的 啊、所以它这个里面的技法还是很多，有很多地方特色，有很多这种或者这艺术家的民间艺人的这个个性的 啊， 在里面 自己的东西在当 中，对，技术含量很高。 我是特别希望谭琪他的这个通过纪录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太原木板年画哈、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啊尽快的尽早的加入到向老师这个拯救年画的大军当中，是吧？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拯救的工作是还在进行当中吧，或者说在怎样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基本的这个普查成果各方面都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中国太大，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零散的散落的这个民间的这种村落，像这个泰安的木板年画这样，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比我们不知道的要少得多，就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今天也是给您献上一份惊喜。 对，因为这个泰安年画里面，他刚才这个他们采访介绍到的这些艺人们，他还是一种先天的直觉，就是祖传下来的，他舍不得丢掉，这就是说明他有一种祖传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情节，这是很难得的。另外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普遍都面临着一个生存的困境，就是说如果没有经济生活的这种能力，他怎么坚持下去？他如果因为他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如果他时间都在其他的劳作、其他的这个谋生这个方面去，他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个，或者不能拿这个谋生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地就是大力的，政府当然也支持，包括经济上的这个支持，另外包括在这个市场上给他们提高知名度啊，让他们有生存能力，这样一个目前已经在很多地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比如说这个杨家埠的年画，他们告诉我们的情况，当时的情况，他们都在这个卖他们祖传的老板，而且低价的、廉价的卖给外国人。 卖完我们一说这个抢救的重要性以后，他们就不再卖了，这是一个。然后开始重操旧业，重操旧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最著名的民间艺人，我们给他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这样一个称号，甚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参与授予这个名称，这样他们知名度提高以后，他的生存能力立刻就增强了，他的销售、他的购买、他的这个推广都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普及。做纪录片就是一个推广和宣传，引起这种市场的激活，我觉得这个生存能力提高以后，他就能够更有信心来做这个。刚才接受采访里面还提到，很多人现在不爱挂年，然后忘记挂我们的年画了。我再说一个概念，就是说，在西方，在欧洲，在这个我们办过一个展览，俄罗斯的皇宫贵族里面的这个油画里面是挂的有中国，他这个家庭景象是挂有中国的年画的，在西方是成为一个非常时尚、非常高档的这样一种文化行为、 啊、这就是说明我们自己要拿自己的传统还重新当宝贝。好啊，那么感谢二位啊，我们上半段时间差不多了，我是赵亮，好，咱们一会儿见。 是什么在向窗外轻轻飞？蓝玫瑰和咖啡的香味，是爱情正在拂过我耳垂，为我偷偷洒下心。 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 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榜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其实每到秋季，我们北京人爱去一个地方，这就是香山，欣赏红叶啊。其实作为北京西山文化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香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这个文化地标与一个人是分不开的，那这个人是谁呢？我觉得听了下面这个音乐，大家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也知道我们今天大概聊的主题是什么了。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北京与曹雪芹，说说《红楼梦》里的贵族门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音乐啊，是王立平先生作曲的。那今天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的还有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曹雪芹纪念馆馆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雪芹西山传说申报人李明新老师，欢迎李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知道贾宝玉的形象是吧，那个长得面若银盘的那个贵公子啊，怡红公子，但是大家知道曹雪芹长什么样吗？有四个选项，大家可以选一下。 A 黑胖子， B 白胖子，C 黑瘦子， D 白瘦子。您可以发送自己认为正确的选项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份精美礼品。李明新老师除了是曹雪芹纪念馆的前任馆长之外啊，还有一个 title 是黄叶村的村长啊，这个头衔是怎么回事呢？您讲讲黄叶村是个什么概念。 嗯，好，我有一个红学江湖的那个名字，他们都叫我村长啊，李村长啊，老村长，现在叫老村长了，也是老村长了。黄叶村呢，它不是一个行政村的名字啊。就在北京西山，就是卧佛寺哈，我们说这个小西山那一带，这一块的我们如果追溯它的人文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哈。大家都知道卧佛寺，卧佛寺是唐贞观年间建的，就现在已经1300多年了啊。那么卧佛寺呢，在文人的俗称里边呢，把它称作黄叶寺。为什么呢？因为 在这个小西山这个环境里边哈，我们这一块儿它的秋色是非常绚丽的啊。这个你看香山是一片火红，但是到了卧佛寺这一块儿，就樱桃沟啊，卧佛寺樱桃沟这个小山谷里边呢，它的秋天是金黄色的啊，秋色叶是很绚丽的啊。那么像郑板桥他们这些文人呢，曾经把卧佛寺俗称作这个黄叶寺啊，很诗意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啊。那么曹雪芹的朋友呢，又把他居住的这个山村呢，这个地方呢，叫做黄叶村啊。在诗里面就有说：“清庆一生黄叶村啊，不如著书黄叶村。” 我们有的时候去植物园啊，往里走会有一个曹雪芹纪念馆啊，我们觉得那里是曹雪芹的故居。可是，在红学家眼里啊，在业界其实是不是他的故居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那因为我做过在那里做过十年的馆长，我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啊。要言之不虚，要说实话，准确的一点说，他可能是曹雪芹西山居所之一，西山居所之一。因为说来话长，那里边曾经发现过题壁诗哈，这个可能我们内容太多了，我们不是这期节目做的，我们下次再说哈。我原来特别的用心去做了这个故居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故居和非故居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现在的思考，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已经超越了那一点，就是不管它是不是故居，我们有一个地方来纪念这个伟人啊，来对他缅怀他哈，纪念他，在哪儿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他曾经生活过的环境里，也许他就曾经住过的地方，可能就会更让人有真实感，现场感哈，可能更多的感受到他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真实的东西哈。 对， 我是这样来考虑的。 还有一种故居的说法，就是说十七间半嘛，就是现在在崇文门附近，就原来那个地儿叫算市口啊，但这个地方已经被拆掉了，也无从考证到底就是还是不是。我觉得刚刚李老师说的很对，只要有一个空间能让我们去评调它，去感知它，和它有一个链接，更好的去感知他的作品已经足以了。至于故居还是非故居的争论，姑且听之而已哈。 对 对, 对，包括我上次去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还是有很多游客前往去评调这个。 对，我们 红迷吧， 游客量，一年的游客量，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一年的游客量是60万人。就是那样几个小院子，然后我们的游客量达到一年游客量60万人，一天的极端游客量在15000人，是画正字画出来的。 我觉得 此处不虚， 就可能都是喜欢《红楼梦》的人，或者说对曹雪芹有一份情怀的人，我要去看看他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啊。刚才跟大家出了一道互动的题目啊，就是说这曹雪芹写了那么多少男少女青春靓丽的形象啊，那他本人史籍考证他是个什么形象呢？是黑胖子、白胖子、黑瘦子、白瘦子啊，那究竟是什么形象呢？其实我们通过文杰在现场的一段录音，大家就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就可以揭晓这道题的答案。我们来听一听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曹雪芹纪念馆的门口，前面有一巨大的古槐，据说大约有300年的树龄。香山地区的百姓对曹雪芹的住处也都有这种门前古槐歪脖树，小桥溪水野芹麻的说法。这个呢，正好与纪念馆现在的外部环境非常的吻合。 现在就只开这一个院子，主要是介绍曹雪芹家世的。 那么当时呢，曹雪芹呢，他们属于这个整白旗人，因为这块是他的整白旗驻扎的地方，所以按照拨旗归营嘛，那么最后还是要回到他的老旗集中来领一份口粮。 对， 说他当年呢是4两银子一袋米，每月有4两银子，每季是一袋米，所以就是基本生活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不像那个后来朋友说这个日望西山参木匣啊这样的举家十州九长舍那么困苦。然后呢，我们想曹雪芹呢作为一个文人，又比较的不善于经营哈，所以这日子就过了，可能是有的时候有了上顿没下顿。但是呢，为什么说是九长奢，人家为什么要奢你啊？知道你能还得起。以前呢， 对这个口碑流传的不太重视。现在呢，我们已经申请这个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啊、对，曹雪芹传说， 西山传说。对，说曹雪芹呢，这个人是长得什么样？我们先说这个人哈，是不是像贾宝玉一样啊，翩翩佳公子？我们当时都是这么来想象的啊。说，但是他朋友诗文里面说他是身胖头广而色黑，但是呢，说性格非常好，触景生春啊，听他讲故事像春天裂过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细节啊？我们听众特别逗啊，然后问说：“米夏，那是老年的还是青年的曹雪芹啊？是吧？老年的曹雪芹可能爱健身，人家瘦一点，哈哈，是吧？到了晚年可能身体有变化，是吧？大家可能听到了这里面，其实他用几个词去描述了一下曹雪芹的这个样貌啊，他到底是什么长相呢？ 这个是玉瑞的《早川闲笔》里边的，接下来的、说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 啊，李老师说的太好了， 哎呦，太好了，人家根本不用看稿啊，满腹的诗书啊。您再把他相貌那句重复一下。 身胖头广而色黑，但是呢，这个记载呢，我们觉得这个青壮年的时期哈， 身胖头广而色黑， 额头很宽，聪明嘛，额头很宽， 就是挺胖的，然后脑袋还挺大。所有答 A 的朋友，勇往直前啊什么的都答对了，我把你们星标了啊。其实曹雪芹和西山和北京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曹雪芹西山传说背后也蕴藏着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个项目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和故事？ 那么曹雪芹的这个民间传说呢，其实是在他在西山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他当时就是一个，因为他性情很狂傲嘛，他的行为举止跟常人是不太一样的，才子嘛他今天比如说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他比如今天怒怼了这个当官的几句哈、大家就会茶余饭后就说，你看今天曹二爷那儿又弄一什么什么事儿啊、他多才多艺啊，他可能弄了一个逮了一个什么蓝靛壳那样的会叫会哨的那种鸟啊、也会成为一个新闻人物啊，他所有的事情都会老百姓去关注他啊。那么慢慢的在他过世之后，人们就把所有的英雄人物智慧人物身上的东西都因为喜欢他嘛，就都附加到他身上来了。那么民间传说就开始滥觞啊，就是大家都在传这样的故事，越传越丰满，越传越丰富。我们在2008年开始启动了这个西山传说的这个申报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几次采风，我们真实的采集到80个左右吧。 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桥段就是宝玉挨打的段落啊，这在《红楼梦》里是一个挺重头的戏，大家可能都记忆犹新。听一下啊，就是小戏骨演这个20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经典啊，大家听听这样的感觉。 小文又来了，这回给大家讲的是个成语故事，宝玉挨打。 哎，小文同学，宝玉挨打可不是成语故事，不是四个字的都是成语好吧，这只能是个故事。 那好吧，那我就讲个故事，宝玉挨打，地点贾政书房。 今天谁要劝我，我就把他关带家私，一一教育他和宝玉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我这几个烦恼的病包剃去，取个干净的去处治疗，也免上入仙人下生逆子之罪啊。 别打宝玉了，快去报信去。 是。 哎呦喂，贾府的千金贾宝玉被大概打了50板子，王夫人才赶来，一看那叫一个心疼。 老爷，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啊。况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宝玉是小。倘若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是大？ 休提这话。 老爷，老爷应当管教儿子，他是要看在我们母亲的份上。我也是快50的人了，就这么一 一个孽障，老爷今日挑他死，岂不是有意劫我吗？ 贾政是宝玉的老子，可也是贾母的儿子，贾母对宝玉挨打这事儿可就没有好话给自己儿子了。 只可怜我这一生没有养个好儿子，你叫我和谁说去？ 母亲，儿子教育他也是为了光宗耀祖啊，老太太这话儿子怎么担得起啊？ 我一句话你就经不起了，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宝玉他就经得起了。你说你教训儿子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样教训你的？ 母亲不必伤感，是做儿子的一时性急，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哼，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你的儿子自然是你要打就打，想必你是厌烦我们娘儿几个了，我们不如趁早离了你，大家干净。来人了，赶紧给我打点行李车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就回金陵去。 儿子错了。 这是小戏骨演的宝玉挨打啊，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因为也就10岁11岁左右 得了，对不对？ 其实曹雪芹笔下的这些少男少女们也就13、14、12、13、古人都早会早熟啊，那时候已经谈恋爱谈的这个很焦灼了。那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宝玉挨打的这样一个段落啊，我们今天要说贵族门风啊，那这里面其实人物关系非常的复杂啊，比如说贾政，他同时是父亲，他还是儿子，他面对贾 丈夫 啊，对，就各种角色他都有啊。那他对贾宝玉是那样的一个严父的这个形象啊，就是几乎到了这个迂腐，然后冷酷刻板，那对他母亲又言听计从啊，就这样一个角色人物，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讲理，理是什么？是一种秩序，是一种秩序，是人伦啊。贾政身上他确实是刚才文杰说的是多重的这种角色，在每一个角色里边他都应该有不同的表现， 是 不同的定位嘛啊。那么他在贾母面前他是应该是一个孝子，你看我们看那个我记得是《红楼梦》是22回吧，就是元春不是弄了一些谜语啊，让大家来猜嘛，然后这个大家很贾母很高兴，也给出了一个谜语，说好像是一只猴子之上哈，那个啊，荔枝哈。其实贾政早就猜出来是荔枝，但是他装作就说哎呀，这个 猜不出来 啊，其实只是欺下成欢啊。我们中国人嘛，就是还是要讲究孝道的哈。那么他对宝玉的要求，他是一个严父，他一定是让他所谓的走他的正道嘛，要科举，要去成名，因为古人对长子要求是很严格的。我过去皇帝的那个继位的嫡长子才，才是这个可以接皇位的嘛，立太子嘛哈。那么其实在一个贵族家庭里面，或者哪怕是我们老百姓的家族里面，我们对这个长子都有特殊的要求。他其实是长子也还说如父哈，他应该是父亲的左右手哈，以父亲一曲来承担着带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啊向前走这样的任务哈。那么长子呢，就是他还应该是一个示范和榜样，能够对他的弟弟妹妹也要有好的这样的影响哈。所以我觉得贾政对贾宝玉的要求是符合封建的这种秩序的哈。我也觉得贾政是一个好父亲。那么我们如果说放到现在来看，难道我们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好好的去考大学，去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吗？对吧？这个我觉得从人伦的角度讲，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啊。 我读那个《红楼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个对贾宝玉要求好像特别高哈，贾政，但是对贾环似乎就比较宽容一点儿。好像有一回是说贾政说一看宝玉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结果呢对宝玉下死这么狠的死手，然后对贾环呢又觉得他好像那个词叫形容猥琐，但是也没见他对贾环做过些什么惩罚的措施或者教育的 寄予的希望不一样。 寄予的希望不远，那是长子。另外他宝玉的天分非常好，这点我想贾政是非常清楚的。 从爱之深，责之切， 对， 那个是粪土之强，不可污也。算了吧， 扶不起来啊。 是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啊，就是说贾家啊，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曹家他本来是包衣啊，是奴才，后来这个家也越来越大了啊，那主子和奴才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哦，我们说这个满族人的主子主奴关系啊是比较复杂的，不是我们后来用阶级斗争、阶级关系可以这个解释的哈。这个我们看《红楼梦》里边那个焦大哈，敢骂他的主子，是因为他在死人堆里把老太爷背了出来。自己喝马尿，有一碗水要给主子喝哈，他有这样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哈。有的时候我在皇宫里边，那个皇帝可能不相信大臣，但是他相信他身边的太监，为什么呢？那是他的奴才，离他近，所以这种关系是很复杂的。那么， 就是自己人， 自己人，啊，贴心的人，他觉得信得过的人，信得过的人啊。那么满族人的主奴关系呢？我们在《红楼梦》里面看到一些影子哈。我们先说从曹家的家世里面来看啊。曹雪芹的这个曾祖父曹玺哈，曹玺的妻子曾经做过幼年玄烨，就看后来的康熙皇帝的保姆，那么他的爷爷曹寅呢，跟这个康熙呢，曾经做过他的伴读，幼年的伴读啊，那么就有一种奶兄弟的关系。所以你看这个主奴关系，他是主奴关系，但是他可能有同窗之谊，还有奶兄弟的关系，他就不是一般的 超越了主仆 的关系啊。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啊，这个有一个丫鬟，她地位就是很高的，比如说这个贾母身边的鸳鸯啊。他走到哪儿，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和主子平起平坐的。这其实也是和过去满族他们很看重这个伺候自己长辈的这个丫头这样一个习惯有关系，是吧？ 还是看是谁的，他主子是谁。鸳鸯，首先他这个女孩子做事做得正哈，这个然后呢，他又是贾母身边的，贾母指着他呀，指着他，他伺候贾母伺候得好啊，就因为贾母是贾家的这个老大哈，所以鸳鸯才有了这样的地位。那么我们看其他人的丫头，还是看主子能不能立得住。你比如说迎春的那个丫头思琪，你看迎春救她吗？ 对， 不救她啊。 西山文化带啊，香山曹雪芹，其实有很多很多话题，很多很多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以后的节目我们还希望能请到李老师给我们讲《红楼梦》，讲曹雪芹，也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明天见。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 瑞泉盈 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北广购物新老会员在2月20号至2月21号期间，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全体员工恭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说到现在很多人呢，由于这个工作非常忙，压力非常大呢，你让他回去呢做饭的话呢，感觉好像是很苛刻的一件事情啊。 对， 那没办法，很多人就只能是叫外卖。但是外卖的话呢，油又大，盐又高，又费钱，而且有时候还不健康。 哎，对，所以呢也是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吃起来又方便，那就是挪威进口的三文鱼的罐头。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是阿尔蒂品牌的。那么之前其实周老师咱们两个人推荐过哈，40罐299块钱，但是今天这套组合只为北广听众朋友们特意调制的，只针对我们才有30罐酱香、10罐豆豉，还有8罐香辣，48整罐依然是299块钱，只在这档为大家做年终回馈。 好的，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刚我提到呢，很多人的老叫外卖啊，他不就是为了糊口吗？ 对呀、 但是呢，如果您把这个挪威的三文鱼罐头拿回家的话，如果您饿了的话，夸这个一拉盖一打开以后哈，搁在米饭上就是海鲜饭呀，搁在面条上的就是海鲜面啊。 对， 那如果您比如说自己呢在里边搁点豆腐搁点青菜一锅炖的话呢、一个大菜就产生了、 对，就产生了。 所以我觉得又有营养，口味又好，而且还省钱。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有酱香的、豆豉的、香辣的，比如说酱香的是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那么以往呢我们也卖过，就是40罐299，而今天呢我们是299给您48罐、 哎，没错，加量不加价，而且我们这个组合是只在年终回馈才会有的，这个组合也是之后无法超越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听到这档节目，2组、3组、多组订购都可以，因为太超值了。 没错，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我再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比如说，哎呀，罐头食品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防腐剂啊？我告诉您，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罐头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呢非常的安全又非常的健康。而且它里边用的是挪威的三文鱼，非常鲜美、 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我吃过这日料店的三文鱼也不错，那为什么要吃挪威的呢？要告诉大家，全世界产区当中，挪威因为它是大西洋北部，北欧水域比较冷，深海200米以下，它的这个鱼肉呢肉质会比较紧实鲜嫩，而且 Omega 3的含量、 DHA EPA 蛋白质和钙质的含量也会比日本的三文鱼更丰富一些。所以拿回去吃这个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打开以后全是大块大块的肉，更 鲜美、 对，更紧实，而且你吃一口，哇，鱼肉、鱼汤、鱼胶、鱼皮全部包含在这一口里面的话，特别的鲜香。 绝对是颠覆了你以往对于罐头食品的这种印象、 没错， 因为以往的比如说罐头食品打开以后都是油乎乎的、干干的、硬硬的， 对， 而且呢那个肉都不成块， 还有这个鱼刺儿啊，添加的这个豆豉啊、豆瓣儿啊，你可能鱼肉就吃到不一点点。 对，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打开以后，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里边呢都是肉汁儿，绝对不是说油汪汪的那种，都是肉汁儿， 关键 特别的香。 对，关键是给大家调的这个味道哈。之前我们的组合呢只有10罐酱香，但是很多北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说哈，哎，更喜欢吃这个酱香味儿了，所以直接调成30罐酱香了。这次让您吃到过瘾，所以这个组合只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才能听到，你在其他渠道听到的都不是这样的一套组合。 对，今天酱香的是30罐，豆豉的是10罐， 对， 那么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那我们北广购物呢曾经卖过就是299呢，一共是40罐。今天呢我们是加量不加价，299不变，但是我们已经加到了48罐啊。 对， 而且说句真心。